我不是咩经济学家，亦都教唔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唔到你做 CEO。但系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9:30至几多点， 有我大 M， 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好，翻翻嚟今集新一集嘅，今日系几号啊？死啦，5月5日嘅生意好啲。咁啊，嗱，今日咧我就好开心啦，有位嘉宾啦 ，Sally 啦 ，Sally 打个招呼先啦。 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我依家先同佢讲下我哋究竟系做啲乜嘢嘅。咁因为咧，佢就话唔想上镜啊，咁啊我唔强迫人啦，咁啊。嗱，未讲正式入话题之前咧，咁我就阿 Lens， 麻烦你攞啲相啦，其实我摆咗上去噶啦，嗰度噶啦，咁你麻烦你 download 落嚟，咁啊，因为我有啲相咧，可能会做啲 reference 俾大家睇嘅，咁啊，所以喺第二节嗰度咧，咁我尽量讲多啲关于点样喺网络度，即系点做网店咧。嗱，其实上一次咧，我都讲过话关于网店嘅嘢都好大，有好多回响，好多人都问我，咁我发觉我自己都唔系呢一范咧，咁其实咧我都想。找啲專家嚟，咁 that's why 咧就阿 Sally 喺度啦，咁啊 Sally 都好幫手咧，一口應承，咁亦都準備多好多資料，咁我陣間咧會慢慢逐細同佢長談。另外咧，如果你哋覺得有咩問題咧，嗱捉住呢個機會啊，啊頭先即係開麥前咁同阿 Sally 都交流咗一輪啦，咁都知道佢係一個好有經驗喺呢方面嘅，咁一陣間可以大家再多啲問題喺上高，咁因為咧生意好啲咧，成日咧即係。嗰人做生意啊叻叫啊，真系自己个网站咧个 Facebook 咧 like 嘅人数又少啦，吓、啊、即系啲嘢每况愈下，咁我都要救一救忙。不过anyway，讲翻正式节目啦，咁嗱，咁回应翻上一次，咁啊仲有少少回应嘅，就是、关于咧有位讲饮汤做饮汤嗰位朋友嗰個故事啦，咁嗰日咧，上個禮拜六啦，城寨網聚嗰啲上咗嚟，咁都好開心啦。大家其實有幾個讀者，大家坐咗喺度咧傾偈嘅，咁我都好開心啦。咁啊，我有少少補充翻飲湯嗰度，其實咧你可以考慮一下咧，補充翻少少就話你可以做一啲 tailor make 嘅湯，例如話例如話你而家可能你。某幾個大類啦，例如話係某幾個大類湯，咁你可以做一啲咧訂製湯，咁收嘅價錢可以貴啲。咁有乜好處咧？可以更加同嗰個客户咧更加緊密接觸。你要記住，生意 referral 先至係最即係歸根結底，即係最好嘅途徑。同埋咧，即係如嗱，我而家假設你。嘅湯係真材實料啊！嗱，呢樣嘢要好重要啦。咁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到呢啲咁樣咁體貼嗰啲咧，咁呢個客或者佢嗰個群組嘅客咧走唔甩嘅。同埋你係話如果大肚啊，要飲啲咩湯啊？嗰排佢有啲即係時令嘅，例如話啲女性嘅會比較啊寒涼啊啲咁樣，你要俾佢啲咩飲咩湯咧？咁呢啲其實個 market 都唔細嘅。亦都冇咩话会有人特别去做，通常啲阿妈做嘅。咁但系有阵时如果搬咗出去嘅话，唔方便走入去元朗饮噶嘛，咁你咪做呢个责任咯。同埋呢样嘢成本都唔好贵。咁当然我唔知道你嗰个煲嗰个 size 有冇啲 minimum， 即系 minimum orders， 例如话可唔可以煲一煲或者点咧？呢、這个就交俾你啦。但系即系个原意就话要你哋自己去再做啲细分嘅嘢。OK， 咁啊补充喺呢度啦。咁嗱，咁啊，嗰日咧就成即系网聚啦。咁其实咧，跟住咧，我都马不停蹄，真系礼拜一咧礼拜一都飞咗去成都，又去咗成都。咁因为都要个客户去。我响呢度都再补充翻少少嘢啦。咁如果有嚟网聚嘅人，可能都见过。咁我个咧都可能饮大咗啊，都可能讲大咗啊。咁好似喺度讲一啲关于香港人响大陆做生意嘅定位。咁咧，今次咧我就更加深嘅體驗。咁其實今次咧，我可以咁好負責任同你講，佢哋都曾同個我個客啦，佢曾有個中間人介紹我去見嗰個客嘅。 個中間人都好強調話啊，呢間係一間香港嘅公司。咁你聽到呢兩個字香港呢兩個字咧，係比較高音啲嘅，即係再 emphasize 啲，即係會話好突出啲呢樣嘢。所以其實咧，真係唔好聽我哋啲官講咧話，誒、哎、上去冇競爭力啊，誒嗰啲嗱，我唔係叫你上去好自大，但係你要知道自己嘅位置。其實咧，做生意有博弈嚟嘅。如果咧你成日咧都覺得自己唔得嘅話咧，我話俾你知，你塊面咧表現咗出嚟咧，同有自信嘅咧，你攞個雕翻嚟個價錢可能爭好遠。明明都做兩個月嘅嘢，你本來可以收100,000嘅，但係因為你個樣衰，你個樣冇自信，咁可能咧收得8,000。不得收得10,000-20,000，哇，好嘈嗰啲人。好啦，咁啊，所以咧，我喺度即系再強調一點啦，就係話大家唔好妄自菲薄，要對自己有信心。尤其是咧，嗱，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話咧，你要建立一啲你自己屬於你自己嘅一啲我叫 ability， 即係一啲技能啦。例如話，你喺一啲原本有嘅系統嗰度加一啲新嘅元素落去。例如話，你件產品係做個蘋果，我亂咁講下，你加朵花隔離，令到人哋覺得你呢樣嘢有一種特別嘅，咁第二人哋諗起咧，即係講喺呢兩個 product 咧，就諗起你。當然啦，呢類咁嘅附加值一定要係正面啦，你唔好加啲衰嘢落去，加個屎落去，咁會幫你唔到啦。但係你話即係如果加一樣嘢好嘅話咧，記住呢樣嘢係。咁另外咧，我有個笑話，咁咧除咗呢之外咧，就話香港人做事咧，佢哋話翻俾我知啊，就話咧。香港人在工作上是很仔細同埋很有道德水準的。咁嗱呢樣嘢呢今日適逢其會啦，咁嚟緊呢個坐喺度今晚做嘉賓阿 Sally 呢，佢係做一啲叫 O2O 啊，或者一啲digital marketing， 即係數碼，即係我叫 digital， 唔識解，冇我一陣先同佢講個中文 digital marketing 嘢。我應該都在不同的網台講過，我兩三年前試過在天津做 exhibition， 有個地產商來跟我傾偈，他說你拿了我的 data 之後，你會不會拿給人賣的？我即刻撳電腦，我真的即刻撳電腦，我說謝謝你，我即係當我不講普通話跟你，我說你以後千祈不要找我做生意，你記住你不要找我做生意，我朋友都不好想跟你做。這個即係當然係好個別例子啦，但係其實 come up 咧，啲人都係對香港咧係有信心嘅。咁另外細心啦，我就講少少話啦。咁我今次我上去就客幫我買飛嘅機票，咁就經過啲中間代理買嘅，咩攜程定唔知處乃兒嗰個買嘅，咁咧就攞咗我中文名，但我其實我之前我買過一次嘅啦，我俾咗我嗰、那個回鄉證佢幫我買嘅啦，結果佢都係。就將我的中文名就譯翻做普通話譯音，不是國語啊，是普通話譯音 ，blah blah blah 咁樣，咁跟住賣梗係唔掂啦。結果我喺機場咧要補緊錢，咁呢啲咧就其實充分反映出咧國內人做嘢好多時咧都會係自把自為，啊佢又唔會用一種邏輯嘅嘢去諗嘅，所以呢啲咧就是我哋嘅著數之處。你記住啊，呢啲唔係與生俱來噶，啊唔係我可能係從我哋由細到大嘅訓練啦、規矩嚟話，我哋會諗下個邏輯。我幫人買張飛，我都要問下佢叫咩名㗎。佢話唔係啊，你個名中文名同英文名咪一樣，冇所謂啦，個譯音啫嘛。佢話梗唔係啦，機票係要絕對㗎，你多個 H 少個 H 都唔得啊。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好明顯香港人同我同佢哋嘅分別啦。咁另外咧就都好唔好彩地啦，咁我亦都講翻於一啲同生意冇關啦。咁我在座開會之前咧，咁啊趁佢哋個總經理未到咧，咁啊同啲嗰啲中層啲經理啊傾偈啦。我問佢有冇嚟香港玩啊？咁佢哋話冇啊，因為怕香港好亂咯。其實咧，而家咧佢哋國內好流行講話香港好亂嘅。咁我同佢解釋翻佢知，其實唔係嘅，所有嘢咧都係一男子搞嘅。佢咧就搞到香港越亂咧，佢先至咧水即係水至清而無魚，咁佢又生存唔到噶啦。即係佢亦都仲係半信半疑。咁所以咧，我每一次上去咧，我其實花好多費時間咧、力氣咧去解釋呢啲嘢。我好負責任同你講啊，如果佢哋堅持咁講嘅話，我淨同佢講：如果你再咁講嘅話，我唔做你生意。我真係做得出嘅。 因為我覺得咧，你係嘅話，你唔怕講，我唔怕認啊。你唔好屈我哋，即係成日都屈我哋香港人話我哋咩乜乜物物啊，啲咁話香港好亂啊，又踢劫嗰啲咁。我話我都未見過香港人踢劫，好少部分嗰啲根本我唔講嗰啲咩人啦，我唔知咩動機踢劫嗰班。好啦，咁啊，另外啦。令我好感受深刻啦！今次咧，大陸咧，仲有一樣嘢嘅，就係話咧，佢哋好多嘢係兩極化嘅。咩叫兩極化咧？其實科技都係嘅，佢可以咧好有啲係好落後得嘅，尤其是創意上冇落後。但係咧啊，某啲嘢好先進嘅，例如電子商貿咁樣，咁樣間都你知噶啦。咁電子商例如咩咧？例如話佢哋俾錢啊啲咁樣，你話你真係攞住個微信咧，根本上咧就真係都唔使點用錢噶啦，佢哋。食飯呢咁樣，全部可以大家 share 啊，咁響曬裏邊做電子人包都做曬啦。咁跟住轉頭，你已經睇到你收咗佢嘅錢嘅啦。咁呢啲好先進嘅，咁但係咧有啲嘢咧，佢哋咧就做唔到呢啲好仔細嘢喎。例如話，我喺啲停車場噶嘛，我見到啲紙嘅指示咧，點樣出口啊啲咁咧，好差嘅。咁呢啲咧就係冇咗嗰個細節上嘅嘢。嗱，所以咧我哋如果上去做嘢好、打工好，或者做生意都好。你帶住細心呢兩個字上去做咧，啲客咧會好中意你嘅。我、呢個肺腑之言嗱，今晚呢個可以即係錄起佢一種當你不停 loop 得噶啦。你整完之後，你信我呢句嘢咧，未來呢廿年咧，保證你揾到食，因為佢哋就係唔細心。你唔係有嘢想講啊？阿六八九， 我唔係啊，先話細心呢樣嘢，即係。好簡單，你話即係好似聽我唔知有冇聽你講咧，話留意佢哋商場啲廁所又知咧，佢哋係細唔細心啊嘛。 係，冇錯， 即係好似有啲好荒謬嘅位置，譬如啲門咧推同拉我都裝錯嗰樣嘢咧。 冇錯，又或者嗰個廁所咧，男廁咧，即係一行過咧，你係見到咧，個廁個男仔喺度屙緊住住咁樣，你見到佢成啊有啲器官睇到嘅，即係佢冇諗過，佢都冇諗過。即係做完之後都望一望啦， 唔係佢係好似係為咗員工而員工做完、做完嘢先啊，唔係諗用之後嘅人啊嘛。喂，但係點解佢哋會同我哋即係嗱隔條海啊？點解爭咁遠咧？即係嗰個你學話，你成日話細節嗰樣嘢。 因為咧嗱，其實又同我之前講啊、哎，真係多謝你有陣時咧，即係你 take 咗好多嘢講，冇你 inspire 唔到咁講咁多嘢。好簡單啫嘛，因為佢哋攞生意唔係靠技術啊嘛，靠關係啊嘛，靠關係。我想乜理你啫 ？I don't care，I don't fucking care、啊你做得好唔好嘅？我覺又有一個例子啊！啊，遲你入啦。這個地鐵站我發覺好得意嘅，大陸啲地鐵站咧個 logo 係盡量令你睇唔到為止嘅。佢揀請佢喺個標誌嗰度咧，前面種棵樹嘅喎。咁你咪睇唔到個地鐵站個 logo 咯？點解啊？因為佢成個城市規劃嗰啲嘢根本就唔係用人為本。 嗯。 我因為是你親戚的朋友做了你張單之後，我有 20% 回翻俾你，咁而我就唔需要揾一啲合規格嘅人去做呢個咁嘅城市規劃或者呢啲咁嘅嘢。其實呢個係一條水嘅，係一條龍，全由上到下，由起個酒店好嚇、啊，起鳥巢好，全部都涉及貪污。咁所以點解我成日都插啲友，你起啲咁嘅三跑啊啲咁樣？喂，大佬，嗰條咁嘅港珠澳大橋通都未通，一億人工、哦，平均80万一個人、哦，啲錢去咗邊啊？嚇！而家最近啊，仲搞埋嗰一個公司法啦，唔准查冊添啊！ 阿準，但係你即 係你要攞 reason 咯 ，reason 記者冇一個係俾你識嘅選項啊嘛， 咪就係咯。 喂，但咁樣講啦，我要保障啲股東私隱啊嘛！我哋香港係一個即係法治之區，我要保障佢哋嘅喎。 正如嚇呢度阿劉世良話齋。啊！而家有冇引起過任何嘅因為咁嘅咁自由嘅查察而令到有任何損失先？有冇啲好大嘅騙案啊？因為咁樣查察而得到咧？你有冇數據俾我咧？ 嗱，咁想問Diane，喂，其實你大陸入面同啲人做生意，你可唔可以查到個股東底細咧？定係你係膽薄膽咁做生意咧？ 咁我好彩，因為我做緊嗰啲通常咧啲超級大企業，咁我就佢直情有件實物喺我面前。咁你呃我，你為咗呃我， 即係揼咁大個雞棚， 呃我 即係嗰啲咁多嘅話，咁我抵你，我俾你啱。 但係唔係，大陸而家連嗰間咩銀行都好似成間假嘅喎、，Apple 收市嘅成間，連個員工、連個掃地、連個廁所都好似成個雞棚搭出嚟嘅喎。 咁我係 搞到咁樣 嘅 喎。 我係去佢哋嘅總部，咁呢樣即係你要搭起呢個雞棚都要幾億嘅，或者幾十億嘅。咁呢個雞棚我即係都俾你搭啦。咁但係當然啦，其實大陸好多雞棚，例如話好似我之前講過嗰啲、我冇喺呢度講過，大陸好興嗰啲咁嘅金融。都話咯，由即係啲叫咩自己即係 bank， 即係自己借錢俾自己咧，即係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即係唔係私募基金嗰種叫做小型借貸啊，又或者自己籌錢咧去做啲投資嗰啲咧，而家開始死緊㗎啦，即係一路死緊，都話咯，一路向西邊啊，即係大西，即係重慶啊、溫州啊、諸如此類嗰啲地方啊，可能遲啲湖南啊、嗰啲地方，重慶嗰啲冇嘅咧， 即係話支爆緊啦，係嘛？ 支爆緊，其實另外仲有一樣嘢啦，最後關於今次大陸之行咧，我見到一樣嘢，因為今次我去呢間咧就一個叫甲級商場，賣啲叫 Gucci 啊、Papa 啊、喵喵啊、菲律雞毛啊、Burberry 啊啲咁啦，有齊曬嘅啦。LG 啊啲咁樣齊曬嘅，我行咗個幾鐘頭，唔超過十個人行， 鬼城喎、 啊，完啦，講嘅從講嘅成都喎、 啊，成都已經係一線城市咯，二線頭啊， 一線尾啦、啊，其實一線尾，其實佢一路 growth 緊嘅，佢喺西北就西南算係一個超大城市嘅啦。OK， 但你有冇去過附近宜賓嗰啲點樣咧？ 宜賓我未去過，我就去重慶。咁佢嗰個叫做既競爭對手，既生如何生亮咁嘅。咁我都問過當地人，佢話即係如果講經濟發展嚟講，都係呢、這個成都會好啲，即係商業範圍嚟講。咁、但係咁，我見到當地咧就嗰、那個發展咧，即係其實即係講真嘅如果搞茶餐廳一定得。茶餐廳不過一定要高價，不要做平價。那邊的人呢，我又今次也有吃茶餐廳，我都發覺那裡平均消費是8至91個人 人頭、就 是、人頭、人仔。那你要計算他們說的是4000元個月， 都肯吃 4000元個月，我不是吃那班人，不是吃那班人看得出不是的、就是可能跌了一隻保時捷的個車匙在那裡，即係嗰班人唔係嗰啲人嚟嘅，但係做即係我講人工啊，4000元到嘅啫。咁你諗下啦，咁其實比香港係真係易做啲嘅，好老實實。咁我當然啦，我條絕世好竅，我如果揾到人同我夾份做茶餐廳嘅話咧、我一定會做呢樣嘢。 但係咪即係坑渠油嗰啲咧？ 我唔係，我諗其實坑渠油唔係慳到好多錢嘅、其實你要記住一個生意咧，要 long lasting， 一定要誠信。其實做任何生意都是誠信，你真係立足天下，你呃咗人一次嘅話，人哋會記住你一世，你點解釋都冇用。講翻少少話啦，其實好似我啲屋企人咁樣，我啲家姐咁樣，我要好多年先洗得甩，即係俾佢即係覺得我呢個細佬冇用呢陣味，係咪？即係好難俾佢洗得，即係好難洗得令佢哋洗得甩，即係你廢人嚟㗎啦，都係讀書不成咁樣，難嘅。所以講真啦，千祈唔好呃客。所以頭先講做湯我都係啦，唔好呃客。我諗你如果你唔呃客嘅話咧，你嘅生意係唔優做。再加埋頭先我講嗰啲咁咧，試下做啲貼身啲嘅嘢。因為湯呢啲嘢咧係一啲好貼身嘅一啲好貼身嘅嘢嘅，即係你要分清楚嗰件產品嘅 category。咁好啦。講咁耐啦，咁我 正題未咧？ 正題啦， 其實我哋一路都有個嘉賓喺度，就冇未開聲。 係啦，不如你講下嘢先啦， 介紹自己先啦， 介紹自己啊。 Hello， 我係 Sally， 係啦。咁就本身我公司係從事 digital marketing 嘅，係啦。咁就喺香港同埋內地都有嘅，係。 OK， 好，咁不如講下你背景啦。頭先我同你大家了解咗佢啦，因為其實咧，我都想人哋知道你嘅背景先，就唔好喺度齋 up， 有啲以為 係咯，我都唔清楚係咩嘢咧。 不如等你我講俾 Alan 知啦。 係咯。 OK， 本身我自己係已經做咗，我係由傳統咧，咁可能聽把聲又好似好好聽，咁其實年紀都唔細。 唔係真係靚女嚟嘅現場，睇唔到啫鏡頭。 係。 嘥咗啦。 哇！多謝啊，多謝。咁由傳統嘅廠家。 的 marketing、嗯、一路做到亦都做過一些媒體的事，到近年是全部做曬 online marketing， 因為看到個出路。 嗯 嗯， 係啦。咁同埋亦都睇到咧，好多人都會話做一個電商啊。最近我今朝先至見咗個客嘅，其實好多客人都會話做電商點樣做嘅咧？我都想問一下大家。大家咧，我都想問翻你哋。 不如咁啦，我就同你聊，即係講我幾句啦。咁不如聽下 Lens 啦，你覺得咩叫電商啊？ 喂，電商唔係話廣告電商，我哋咩電商咧？而係真係 網購。 網購， 我電商。 佢哋叫電商 ，OK， 唔緊要個 term 嚟嘅啫，即係嚇。 喂，其實我想知係咪即係話傳統咧，話係嗰啲店鋪地鋪一死，咁你先轉過去做呢個網購咧？即係你睇到趨勢。是 這樣東西其實反而呢不是的，電商應該這樣說，在國內、行大陸他們叫做就我們香港就叫什麼網上商店，大陸就叫做電商。 因為 這個 我知道，我想什麼電商，以為香港那些入店的電商的真的 那些店，其實那 個真的我以為那 隻就不是一粒店的店，其實他們說因為手機所有的都是由手機發生的、其實我都想問一下你想聽了香港的電商先還是國內的電商先？ 不是，我的興趣其實就是你兩份都有做的嘛、即是你先做香港由傳統轉過去，即是做網店，我不說因為電商的網友不知道是什麼，因為我都不知道嘛、其實即是你是香港即是做傳統的網購就跳過去做網購、 應該這麼說，我們是幫人家怎樣在網購找生意、 哇，這個現在很興起這個行業、 其實應該這麼說，如果在英文我們叫做、targeting 和 remarketing、你最近都可能會見到，其實很多人都會有些 confused 的，那、什麼是 targeting 呢？怎麼 target 法呢？做到些什麼呢？咁其實我哋做嘅嘢就係話，可以幫啲客透過而家嘅社交媒體啦、我相信喺香港嚟講啦，啱啱 Visa 都出咗個報告啦，香港平均每個人有 2.7 部手機，我有3部，你有幾多部啊？大英？ 我2部。 啊，連埋呢個有冇 iPad 嗰啲啊？連埋呢啲。 好多。 好多。咁啊，即係平均 2.7。你呢 都有兩部咯， 都有兩部，好啦，咁啊即係中啦。咁同埋佢哋講咧，消費嘅人咧都係喺30几岁嘅。咁、其實呢個咧同國內都似嘅。國內基本上係大學生同埋39岁以下。咁即係話，首不先，如果我哋要做一個電商，我會先解決咗就係要揾啱你嘅產品。 嗯， 係啦。呢、這個其實做任何生意都要係啦。網就更加，我覺得更加要是精準好多。 係啦，因為我有一個客咧同我講，佢想做嗰啲花花煲，花花煲做大陸，咁你諗下有咩事發生？花花煲啊？ 咩花花煲啊？ 唔好講個牌子啦，咁有好多花嘅， 有個花個， 係啦， 即係煲嘢個煲。 咁你諗下有咩問題先？佢一打嚟，我咩都唔要，我淨係要知道呢、這個我要做咁樣做上大陸。要搞嘢，咁要搞幾錢咁樣？咁我話唔係，咩都唔好講住，你第一樣嘢，你有冇計過？你的煲的面積是多少、 記那裡啦， 跟住你其實你最後會發現呢，你本身現在以國內呢一個 kilo 啊，由香港啊、寄一個物件上去先啦，好衰的喎、大陸那些呢我哋寄嘢落嚟好多途人好平喎，唔知點解 係啊， 落香港 係啦、即係我都係一個途者嚟噶嘛。但係你會發現，如果喺香港做上去嘅時候，一件我講直郵啦，咁啊50几蚊嘅係啦， 一 kilo。你講直郵即係直接係用 多條裝 係嘛？其實咁樣嘅，好多朋友咧，而家其實啱啱關於如果喺國內做電商都係啦。其實4月8日之後咧，分開咗兩件事嘅，係啦。咁第一件事咧就係有一個叫綜合稅，如果真係要做一個合法跨境嘅話，咁我首不先建議佢咧，真係要先揀到自己嘅產品。如果你話你真係要做花花煲嘅話，你真係要諗清楚，我個煲咁重，唔好計有冇人打爛先啦。你個包裝係點咧？你去到是不是真的這個價值呢？咁仲有，如果根據而家最新的電商嗰個分佈圖，大恩就知啦。你估生意最好在哪度啊？淨係講做大陸先，我唔講你揀產品。 我估係。 你估生意最好喺邊度？ 北上廣啦，定係？ 基本上根據最新資料統計顯示，最捨得使錢嘅係黑龍江、新疆。是 竟然、 他給的錢 我可以遲些send個報告給你看。其實他現在呢要想一想講回，就是因為他們還在賣貴美貨、那邊，那其實他現在最快的方法怎樣找到你的貨？ 你上網咯， 上網好了，我找到你的貨，怎樣去知道你的貨是不是真的正貨？你想想現在最近呢某波鞋就是賣到呢、很恐怖的， 咁但係其實而家喺新嘅税制情況下，其實有著數咗嘅。如果對於從商嘅人，而且佢自己有品牌嘅話， 不如你講下個税制係啲咩嚟嘅？係啦，再我哋再翻翻去。有冇得做呢個問題啊？我哋先講先。 其實簡單啲咧，如果你係做一個產品嘅話咧，咁啊簡單頭先你咧去講成都嘛，冇人行噶嘛。其實我想講，我有另一個客喺成都開時裝店，透過 online to offline， 即係佢由首先佢本身有個特徵嘅，佢有一個成功因素嘅。簡單講，佢喺成都開咧，佢個鋪頭係點咧？好靚咁樣啦。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個新聞啦？喺個門口咧，要好似我哋去 IFC 咁樣咧。要俾飛嘅，你有冇見過呢啲鋪頭啊？ 冇。 佢而家咁樣嘅喎，你要買張飛就大約$70啦。咁你可以喺裏邊試曬你啲衫 ，and then 咧你就去飲杯咖啡，飲完你決定要買啦，嘟一個 QR code 嗱，大陸冇嘢叻嘅，係嘟 QR code 好叻。如果作為一個香港商人，你想去做國內嘅生意，你如果同我講唔知咩叫 QR code 咧，咁你翻去補習下先。嗱，唔係我去咩你，但係因為其實我真係有客同我講，佢就算做完個動作，佢都話點解乜嘢都要 QR code？ 咁但係佢國內就係乜嘢？其實國內咧有一樣有特別嘅，香港人係好注重私隱嘅，可以講一講。但係喺國內咧，就係因為冇呢一樣嘢， 係啦。 咁變咗咧，佢真係好無私，可以 AA 制啦，可以訂飛啦，可以做好多樣嘢嘅。咁我頭先講到嗰間鋪頭佢點樣做呢，佢就係我試完衫，我可以玩咗一日，又自己自拍，好開心。跟住我走啦，臨尾我原來揀中咗幾件衫，我即刻嘟 QR code， 聽日咧個鋪頭就會發貨俾你噶啦。咁日後咧，其實每件衫咧只係擺一件嘅啫。係。 即係佢夾咗幾個元素咯。第一就係話$70，我就到嚟咧就俾你飲杯咖啡，同你試盡所有嘢。即係話呢個$70咧係個入場費加。同埋好 unique 嘅，啲衫係得一件嘅啫。咁你要控，但係呢樣嘢都會其實背後產生個問題啊，就係話你嗰啲衫咧，你第一你要做好多設計啦。 其實基本上咧，我個客係咁嘅，佢本身喺韓國咧就揾咗 designer， 就限量一款就幾件，就遍佈佢啲分店。 哦， 全部就收 order 訂。其實 咁佢一定要好多分店先做到呢樣嘢咯。 但係佢仲有 online order 嘛。 但係係咪都係限量版咧？ 限量全部都是。 咁嗱，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有辣有唔辣啦。 係啊， 你唔可以做大量啦，但係就你一定好多分店或者好大一個，可能佢甚至乎我估佢連 七間，而家七間。 七間，佢連我諗佢連每一個區咧嚟話，喂，如果咁講，喂，我住九龍咁計啊，你住香港嘅，咁我揾阿 Lens 幫我訂一件，我又訂一件，咁我咪有兩件咯。咁都唔限量啊，即係喺網上訂。不過呢個我唔知個細則啦。OK。咁喂，你未講個税制，我想有興趣税制多啲。 咁頭先我哋講到咧，你去到成都講嗰啲名牌咧，咁其實根據4月8日嘅税制就唔使做啦，因為新嘅税制其實就係話俾你聽，每個 order 每個 transaction 係一個合規。 俾阿 Lens 睇啊，叫佢開呢張。 一個合規嘅跨境電商咧，淨係只可以做$2,000嘅啫，每一個 order 嗱，聽清楚，係每人每一次落 order 係$2,000。咁而你個 product 亦都唔可以 over $2,000，係因為個税係100% 唔同嘅。點解我咁講咧？ 因為我啱啱咁講啊，我啱啱其實想大陸買一個單車，因為呢個單車我香港買唔到嘅，真係買唔到嘅， okay， 因為有電啊嘛。 嗯， 你吹啊，我中意踩有電出嚟，好、 okay， 啊。 好， 係咁咁超過$2,000咪買唔到咯？ 唔係，你講喺應該咁講，而家我哋講大陸人幫襯你啊嘛。跨境電商啊嘛， 哦，即係大陸就冇嘢嘅。 係啦，而家我哋講緊係跨境，即係話如果香港嘅商人， 但我哋買佢嘢就乜都得， 你買佢嘅冇問題。但係如果香港商户你有咩優勢啊？早排咪話1吨奶粉變10吨嘅，今日個奶粉商啊醒啦，佢就即刻用曬新税制嘅優惠。他自己寄到你屋企門口，因為他其實只要正規做咗幾樣嘢啫。其實新税制有幾樣特色嘅就係話，係啊， 證明咗我件嘢係堅嘢。 係啦，其實今次即係嚟咁講，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就後再講啦。但係喺呢一件事嘅角度咧，品牌商係最有利嘅， 冇錯。 水貨唔使講，冇得做。 但係上限$2,000，其實好似咁講啦， 某部分啦，如果嗰件嘢貨係低過2000蚊有數咯， 非常有著數。 如果你話嗰個煲隨時會過2000噶嘛， 唔使諗，其實嗰個唔使諗，嗰、那個其實我已經同佢講你唔好諗。 我今日先睇見有個 Dyson 嗰個風筒咧，3000多蚊，哇！我老婆想買。咁我話咁，如果諗諗呢嚿嘢根本寄唔到上去啦，一定要打重税咯，打正税。 佢落嚟香港買，但係聽聞落嚟好似過咗4000都帶唔到上去㗎啦，5000。 佢哋好 似最新。 嗱，我哋其實咧呢一節咧就仲有少少時間啦，咁啊冇乜時間㗎，咁啊差唔多啦。咁嗱，不如我哋翻到嚟咧，我再同你慢慢講下。嗱，講翻我哋今日最緊要，頭先我跳咗去呢個啦。咁我講翻正題就係、是，究竟做電商香港有冇得做？即係香港做網購，仲有冇得做？ 梗係有啦，陣間講， 一陣間見。